为太阳节，墨西哥、安哥拉、乌干达等国分别举行了庆祝集会、业绩讨论会、图书图片展、阅读会、讲演会和座谈会。会场里展出了反映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、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高贵生涯和业绩，以及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革命活动的照片，还展出了白头山卓绝伟人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介绍先君朝鲜鲛人现实的图书图片。庆祝活动有上述国家的政党、团体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一些人做了发言，他们说，伟大的金日成主席是一位非凡的思想理论家和举世罕见的政治家，他跨世纪的博得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无限敬仰。